起来，我打完碗要下一盖，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开心开。 北上频道又开始啦，阿基仔 系 几乎翻唔到落嚟系咪？ 几乎啊，唔系几乎， 几乎浸死， 几乎翻唔到上去，亦都可有机会翻唔到落嚟。 嗱，呢今日呢个题目咧，即系我有少少即系权威性嘅，因为我路过啊嘛。阿静，你哋 你最有权威， 你阿静同阿的有冇上去呢排？ 呢排冇， 不过你香港都知道大镬啦，即系 最紧，同埋曾经都试过嘅，都即系早，即系当然冇今年呢啲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嗰啲咁犀利咧，都见过一啲浸到见唔到棵蕉树啊嗰啲情况。 最新咧，今早两日睇到咧番禺嗰、那个番禺嘅新闻咧，讲水浸咧。就係、是、200年一遇，200年 成都 真 係 唔知點解， 但係會唔會淨係番禺到200年一遇？ 淨係番禺 ，OK， 番禺就200年一遇， 澳遲啲就千年一遇噶啦，再遲啲就萬年一遇，嗰啲就等於冰河期解凍嗰陣時咁樣啊咁樣。嗱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就係、是、試完咧，我琴日都上廣州做嘢，咁我就搭火車上去啦，咁哇！我喺側邊見到，因為我同我、同我同事見到話，哇！乜浸得咁交關嘅？ 有冇驚啊？驚唔驚浸到條路 差唔多嘅，差唔多嘅。咁我望另一邊好似冇事咁喎，因為嗱呢個即係我自己首先一個好大疑問啦。其次咧，我見到咧有啲直情浸到咗個塘咁啊。 浸我最高見過嘅係兩米幾，兩米幾咁即係差唔多係一條燈柱咧浸咗三分二，就即系唔到地， 太即系游水死得啊！ 系啊，直情系可以游水咯。 我争在未见啲艇嘅，但系我要讲清个地方喺边度咧。我哋见咧系喺特别喺东莞嗰边。东莞嗰边个情况应该最严。 最严重，东莞系几乎三十几个镇咧，冇一个镇系唔浸嘅，只系大浸一系细浸。咁我有一晚嘅经历咧就好几刺激嘅，我就七点零钟咧我就喺深圳。咁跟住咧，深圳其實又已經又浸得好犀利啦。我見到羅湖啊，見到福田嗰邊又有啲啦。咁跟住沿途，譬如經過寶安嗰啲地方都有浸啦。咁但咁我就點咧？我七點幾鐘就喺黃江附近，咁我就 call 我啲熟嗰啲司機啦。跟住就揾車啦。咁佢就話：喂，好嗰陣時已經係好大雨咁禮拜三嚟嘅應該。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喂，我唔知揾佢車就有，但係有冇人肯上同你肯車你上去長安呢就要 check 啦。咁後屘佢 check 咗一輪之後呢，就有個傻司機呢就幫我啦。嗰個點解佢話係傻司機呢？咁佢就打俾我啦。咁跟住就話阿雲山你咪要車呀、咁樣。咁跟住然之後㗎，咁我係呀、我要車呀、咁跟住㗎，我話上長安上唔上到㗎？佢用懶醒我㗎，嘿，上到， 得啦， 我五點零鐘先走完一轉，係難走啲啫。我而家啱翻嚟深圳，食完饭，我食埋饭，我就 call 你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咁我上咗架车啦。好啦，就开始出事啦。八点零九点，我一路喺广深公路咧就行啦。咁咧就首先发觉咧系冇一个路口咧，东莞即系譬如话，我哋先经过长安啊。跟住再喺太平啊，再喺虎门，系冇一个佢再 keep 住打电话俾佢嗰啲嗰个车队嗰啲人啦，索料啦。咁跟住就话俾佢听，你唔好落去啊！每一个镇嗰个 feedback 翻嚟啦，你唔好落去啊！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同我讲，咁我哋就喺条广深公路度行咗成两个几钟头啊，因为系嗰度唔浸嘅啫，系条公路浸唔浸？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佢同我讲，佢话。你可唔可以不 喺呢度落啫？ 系啊，佢话 通常都系 搵架电单车啦，咁样。我话喂，老友你冇嘢啊？ 我话呢度系嘢啊！ 我话呢度系公路，你搵架电单车俾我咧。我话而家仲禁紧摩，我话唔禁摩时你都搵唔到架电单车俾我啦，仲要落雨输湿。我话嗱，唔好讲嘢。我话最多咧，大家揽住一齐死。今晚如果你搵唔到，如果咩咧，我最多就两条友仔喺架车度瞓嘅啫。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尽量仲喺度继续试啦。咁本来想试驾咧就落虎门嘅，但系虎门我哋经过个虎门咧，我哋见到我哋喺公路上边啊，见到下边嘅虎门咧就已经系好似一个海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冇办法啦。到最后咧，我哋嘅决定就 佢就俾我氹到佢，咁我话你落咗去长安先啦，落咗去先算啦，再谂办法健步行步啦。咁佢仲最后都听我讲，点知一落到长安咧，佢就开始啲粗口狗话呢样嘢，就系咁嚟。跟住佢都话咗唔听你。讲噶啦，你而今晚啊，我就冇我咁啊，我仲要翻翻深圳，唔使翻啦，依镬咁我长安嗰个环境系点咧？一落到去嗰个闸口咧，全部已经系细嘅车咧，差唔多已经系冚晒顶。 过顶， 我哋坐啲七人车咧，先可以叫做即系慢慢咁样行咯，就可以行到。咁你所有咁嗰个沿路 唔会死火咩？ 系。细车就已经沿途咧，成个环境系点咧？就好多车就已经死晒火。咁、就算唔死火嘅车咧，就全部咧已经系你冇办法依照即系正常嘅交通规则咁样行啦、总之就大家就系、是、即系 有路就行， 冇乜上啊，边度上边度落噶啦。总之就大家搵路行。咁、我就再喺长安镇入边咧，我就嘥咗个几，又再嘥多个几两个钟头，系冇办法搵到一条路咧翻去我间酒店嘅、我平时喺长安，即系一落咗去喺广深公路一落咗长安嗰个口嗰度咧，我即系我间酒店咪大概十分钟就到啦。但系嗰晚系冇办法揾到一条路翻去我自己酒店嘅。咁然之后到最后咧，我就只系唯有就可以，我就唯有就系会揾一间桑拿特屈嘅地方，一间水疗嘅，咁就喺嗰度过夜。 我就正想讲呢样嘢，我头先听你讲咧，我第一个反应就话唔好翻去啊，就地揾嘅地方。即系起码稳阵嘅， 过咗嘢。 我有啲朋友嘅嗰晚啊，星期三嗰晚系直情系你想就地啊，都有困难。因为点解咧？因为所有啲酒店啊，如果系可以落到脚嘅酒店啊，或者桑拿嗰啲，全部系爆晒。我嗰晚去嗰度都系一样，因为冇办法，全部即系差唔多个个人都系咁嘅遭遇啊。好犀利。 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个原因点解会咁样？ 因为你。嗱，因为第一几个原因啦，第一排水，即系入边镇入边咧，而家其实越嚟越严重啊、你发觉成个东莞啦，或者深圳啦，或者罗湖嗰啲都系比以前浸得犀利嘅，我觉得系，我谂系嗰啲排水咧，系真系即系几有问题。 系去得好慢添啊，所以我觉得仲依家 系啊，同埋你因为东莞有好多地方咧，其实系啲低洼地带嚟噶嘛。你净系攞长安一个镇嚟讲啊。我谂有我谂大约断估起码有三分二嘅地方系属于即系低洼地带，咁你变咗佢接唔浸嘅地方系好少嘅啫。咁我第二日日头咧，咁我后屘第二日日头咧喺长安咧，我哋而家就其实有好多东莞嘅镇咧，就譬如话呢几日咧，嗰啲人就点样行车咧，就会唔喺入边嗰度行，就会喺个镇，因为通常咧东莞啲镇咧，佢每一个镇咧都有一条环镇路啊，咁佢嗰条咁就喺嗰条环路，喺嗰条环镇路嗰度咧，就即系铲出去出边行咯。咁环我喺长安，我嗰日见到个情况就系日头第二日嘅日头见到咧、就系喺环镇路附近有好多水库咧，啲水库全部系满泻晒，咁有啲咁啊几好玩嘅，即系见到好多人，见到好多人咧就攞住个渔网咧。 捞鱼、 就可以捞到好多鱼，成地都系鱼嘅，系啊，咁浸即系嗰个水浸嗰个程度系好犀利。 嗱，你试下谂啊，即系近年咧，东莞嗰个工业化好厉害啦。其实以前好多系农田嚟噶嘛，会唔会嗰啲农田咧，如果你落雨，其实佢可以落到个地底度嘛？我唔识，因为我就咁谂，系咪会唔会佢铺完嗰、那个譬如厂房之后咧？呢個功能已經慢慢喪失咗，其實佢應該起多啲係嗰啲水渠啊，即係地下水渠去散出去、去外邊。 好 detail 我就唔知，但係你大部分，你如果你成日上開長安，你就知道其實有好多一落起雨，其實只要落一兩個鐘頭大雨咧，其實 就水浸 好多地方就水浸。 冇啊，你廣州嚟咁咪廣州嚟。 我你好明顯見到有好多啲排水系統咧，啲水渠嗰啲係塞曬嘅。呢個就會成日都見到，所以就話。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就系，无论一水浸咧，无论喺广东省嗰啲人咧，就无论你揸车好行路好咧，就要好小心留意一样嘢，就点解咧？佢啲人好兴咧，一开始水浸咧，嗰啲人咧就唔知点解咧，嗰啲沙井嘅盖咧就会唔见晒嘅。咁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系咧。 啲政府嗰啲人員可能咧就唔知係咪扭開個蓋俾佢去水啦。第二個解釋又幾騎呢嘅，即係有啲人話俾我聽，唔係啊，唔係政府啲人做嘅，係啲人偷，即係乘機偷咗 個 嗰個蓋， 偷水蓋我聽好 偷水蓋嚇， 因為嗰個係可以賣。 係啦，咁所以咧，揸車嗰人就好清楚啊。點解譬如話點解一水浸佢哋唔肯行咧？譬如話有時輕微嘅水浸佢哋都唔肯行，就係因為佢見唔到嗰啲沙井窿啊。 嗯， 你架車一行過阿靜就知道，係啦，你成架車個碌就會成個一粒粒咗入去咧，你真係咁嗰架車就跪咗喺度噶啦。 嗯， 咁你人行又係好危險咯，即係你無端端行下就跌咗落去咧，咁就係咁先。 嗱，你呢個問題咧，雖然儘管係可能百年一遇，甚至將來係200年一遇啦，但我哋都要教一教啲讀者、啲聽眾咧，水浸求生法。 嗯， 嗱，即系如果你经常喺东莞铺咧，或者即系喺东莞做嘢咧，咁你遇到呢啲场景咧，呢场面咧要点处理法啦？嗱、但唔好唔止呢度，其实近年咧，譬如入到落入边少少，譬如去到湖南啊，你都一样好犀利， 都 好犀利， 嗰啲劲犀利啦。 吓、啊，所以你而家要讲讲啦，譬如话你每逢夏天，只会越嚟越严重嘅。 系， 其实去到呢个时间啦，七八月啦咁样啦，咁你、你听众应该点做法先？ 唔系，如果你知道有严重水浸，最好梗系即系 唔好上， 唔好上啦，唔好避，唔系，即系尽量避免去嗰啲地方咯。但如果你真系去到嗰啲地方咧，尽量揾阻紧，即系如果有地方可以落到脚嘅，先落咗脚先。因为 会唔会首先 book 定先，即系讲定先好啲啊？ 唔系，如果你有得 book 嘅，最好 book 定啦。系啊，咁但系你有时譬如话你谂住啊，我有啲相熟酒店啊，或者有啲相熟咩，你 book 定咗，但系你系会你要预埋你系去唔到嗰啲地方嘅。 系啊 ，即系 即系唔好讲话半个钟头，甚至五分钟以内嘅车程都未必去到。 去唔到噶，去唔到噶，咁你就变咗你就要即系最好喺你附近阻紧嘅地方，你即刻可以 有个地方 落脚先啦。因为你会发觉有好多问题是你预计不到的。譬如说你在那些天气最恶劣的地方呢，你发觉什么呢？手机突然间收不到， 收不到。 就算有信号呢，经常会见到的就是那些短信发不到出去啦。所以你基本上揸住部手机好像失去了联络这样。你所以最好就的办法就是即刻找地方落了脚先。是啊，即是连你大陆是很奇怪的，即是因为这些这样的 bad weather 呢，即是连可以突然间连电脑都上唔到网嘅， 我只可以讲句咯，喺大陆啊 ，never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系啦， 千祈唔好以为老讽嘅，有好多嘢唔系嘅，即系去到你突然间，你预期嘅嘢咧唔会出现嘅。嗱，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即系去到最坏嘅处境啦 ，stuck 喺街度又落雨，点处理咧？ 你话咧？ 识噶，我就系问你嗱，我就有啲即系嗰啲卡嘅吓，即系求救嗰啲啦吓， 冇乜用嗰啲。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有冇用先。 冇乜用真系。但你同埋你揾点讲啊？如果你咁不幸嘅话，你最好就即系你要点讲？你识要揾地方，即系揾地方避咯。 譬如假单最咁简单讲啦，譬如你附近冇酒店。譬如话可唔可以走去嗰啲即系隔篱嗰啲，譬如佢有住宅嘅地方，即系敲门得唔得？ 应该可以嘅，唔系同埋你即系譬如话你尽量揾啲高嘅地方咯。即系我见过有人避水咧，喺东莞啦，即系未必喺长安嘅。我唔知你有冇见过，譬如话喺广东省啲镇咧，佢哋就有时有啲喺一啲直情系好多喺一啲低洼地特嘅地方咧，佢哋会有啲矮嘅桥嘅。咁个桥个桥等咧下边咧有个窿嘅，嗰个窿咧通常如果平时冇乜嘢咧，就会俾车可以过得到嘅。咁我以前有见过啲情况咧，有啲人好老衬咧，就系咩咧？佢就会一落雨咧，佢就企喺嗰啲桥等嗰度避雨。咁但系嗰啲通常咧系好快噶。即系五分钟、十分钟到咧，可以浸到咧半个桥墩唔见咗嘅。咁你如果企喺嗰度，系即系随时会浸死嘅。因为啲水系冲落嚟，冲落嚟，好犀利。 佢嗰种情况就唔似香港啊。 吓， 佢有啲似嗰啲即系洪流嗰啲咁样，突然间涌 泄洪咁样， 系 啊，嘢冲落嚟。 系啊，咁同埋系啦，你提起泄洪又系啦，因为譬如话要你如果成日上开大陆，你要留意呢啲情况啦。即系譬如话你啲短信咧，其实会有天气报告俾你嘅，咁呢个系做得几好嘅，咁佢哋咧就会连呢样嘢都会讲埋嘅，咁如果泄洪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啲咯。嗱，譬如今晚又开始泄洪啦，嗱就会收到嘅，咁佢哋就会系叫做，佢哋就会叫你注意防范咯。 咁就話佢哋就叫做強降水過程嘅，就唔係叫泄洪嘅，即係強，我諗係強力 降 下降落個降啦，啊強降水過程咁樣，咁你就知道今晚有泄洪啦。咁你泄洪咧，會有好多地方就會有 突然間好多水 水浸咯，係啊，因為你見到嗰啲水庫，你就知道啲水係。哇滿係寫滿寫㗎，咁嗰啲水庫係較為高過少少啲公路㗎，咁嗰啲水真係沖落嚟㗎，唔係講笑㗎。所以呢啲你係好少會喺香港會見得到，因為即係好唔方便㗎，如果你喺大陸水浸係去到地方都。 我最初提過呢，就係我上去見嘅時候呢，就一邊浸一邊唔浸啦。 好多都係咁樣㗎。 你點解釋呢樣嘢？ 我又系冇一个一定答案吓，咁、啊、即系有啲人就成日话嗱，我啱啱喺呢个我喺有台网站，我就放咗十几张相嘅，就系 紧要 嘅 呢度呢个台都放 喺展览 ，OK 吓、啊，咁、啊、我照放。咁我影嗰十几张相咧，就系你头先讲个情况， 我都见到嘅， 就系、是、突然间 一边等系浸， 一边系浸咗，咁、然之后咧另一边就冇浸到， 见到石屎地 嘅、啊，另一边就冇浸到嘅，咁就有呢個可能係同嗰啲路唔平啊，或者係另外有一邊 係 係同埋啲渠去水嗰個係會有問題，係會係。 但台長，你嗰個環境係喺個火車上面見到， 係我哋一路望啊，兩邊都望啊嘛。我同佢講完之後，同我同事講話嗰邊咁恐怖，一望呢邊好似冇事喎。 大發係一個， 但係咁講喎， 情況 係 咁。 雖然我唔知道呢個係咩原因，但係如果呢個係一個人為故意做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德政嚟嘅，因為呢個阿台長講呢個情況咧，成日都有嘅，就係、是、咧你兩邊右上左落咧，係、 啊， 譬如你通常三條線咁樣六條線咧，咁佢浸咪浸咗。一边嘅啫，咁、浸咗一边嘅时候咧，就真系即系呢个就好过浸晒两边，因为你就会啲唔使交通警嚟噶，咁就会自自然然咧 去咗另外 就会系另外三条线咧就会变咗就会变咗缩咗做即系一个收窄嘅右上左落咯，啲车自己会识搞嘅吓，咁、但系就会变咗你起码都仲有得行啊嘛，如果你成两边都真系浸晒咧，咁就停晒喺度噶啦。 我谂如果呢个状况咧，其实喺大陆嘅居民嚟讲咧，佢哋已经系慢慢习以为常噶啦。佢哋应该谂到好多方法去应付呢个状况。 而几得意噶嗱，譬如今年即系譬如呢个礼拜，因为嗰个大水浸咧，咁就譬如我喺长安，我识好多厂啦，最严重嗰间我听过就浸到上去二楼嘅。 吓。 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有啲廠嘅老細幾好啊，就安排所有民工咧，就住去最近佢哋嘅廠嘅嗰間酒店，即係喺酒店度攞咗我諗幾十間房咁樣，就俾佢哋踎，因為連佢哋嘅宿舍都住唔到。咁我聽過係即係我知道係有啲 情況， 有啲情況係咁，因為你冇辦法個宿舍都冇得住根本嘅。 但係你而家會唔會有一個擔心咧？譬如呢類咁嘅情況咧，會維持？越嚟越长嘅时间 啊，长啊！你其实而家你每一年你睇翻就系、是，其实而家系 just the beginning 嘅啫嘛。而家今日几多？六月啫嘛， 六月尾 ，七月都未到吓。咁、你以前通常你水灾最严重嘅时间系差唔多去到九月都仲有嘅吓。咁所以而家系真系嚟得早同埋嚟得。空晚咯， 同埋今年个情况应该特别严重咯，因为之前香港讲过就话咧，今年打八号风球嘅机会率咧系比其他年份高啊，咁你一路上落去嘅话咧，你系遇到广东省 嘅。但系你今年讲系要下年可能要修正嘅呢个， 即系今年咪越嚟，即系今年咪越重。 呢个咧就咁样，你如果睇翻今年咧个天灾系几多嘅？ 系啊， 嗱你谂下，一开始就已经有雪灾啦，咁跟住又有地震啦，咁而家有水灾啦，而且水灾就唔止喺广东省啊嘛。即系其他省份都有啦，尤其是前一排喺湖南都相当之严重啦。咁、我听讲咧就其实喺北京喺呢排咧都有颇多啲谣言啊。我哋上一两次都讲过，咁但系咧就即系喺入边咧，我发觉有一个情况咧，可能变咗就慢慢有少少人心惶惶嘅感觉。咁唔知话即系个原因系点样 啦？边方面咧？其实人心惶惶。 系天灾主要。 天灾。 即系今年系都几多人开始好担心话，即系会唔会迟啲仲有天灾过嚟啊？尤其是咧，譬如话 即系太多花款啦，因为 唔知咧有啲人个讲法就话同奥运有关系啦。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即系我最近听过我自己觉得好好笑嘅讲法就话因为揼到即系北京有啲龙骨啊。 我风水嗰啲啊， 我知， 即系喐到嗰啲嘢， 大兴土木啊嘛， 系啊系大兴土木，咁所以做 呢、這个都有听过。 但我哋强调我哋唔信呢啲嘢噶，咁但系就入边有啲人就不断去即系 吹嘘呢啲嘢， 吹嘘或者讨论呢啲嘢啦。咁、 嗯、 就再加上咧，即系我哋有前一两次我哋又讨论过，譬如话讲过嗰、那个嗰、那个福蛙问题啦。咁、似乎就真系中晒啦。即系你而家讲嘅，譬如嗰啲咧，就代表个水灾、嗯。 长江嗰、那个、 啊、水灾，你唔好讲啊！即系呢， 我而家未中晒噶，台长。嗯、其实每一年咧，我话俾你听，好肯定。即系而家我哋讲紧个，我哋而家讲紧我哋遇到嗰啲咧，系微丝细眼嚟嘅啫。喺呢个水灾嘅开始、 嗯， 因为其实每一年最严重嘅水灾咧，唔系喺广东省嘅。话、俾你系就系、是、系再要上啲 华中系咪？ 系啦，喺仲喺浙江省啊，喺安徽啊，嗰啲咧，而家都未嚟嘅。 仲有 嗰啲系走唔甩嘅， 嗰度 系啊， 吓咁诶，所以而家我哋听到一啲诶，佢哋最担心嘅谣传咧，就系譬如话九月嗰阵时候咧，有一个比较大型嘅水患 吓， 咁、我谂即系今次可能系一个预演嘅性质啦， 呢个热身嚟嘅啫，真系热身， 所以唔怪得佢话即系番禺嗰啲系二百年一遇咯， 系啊， 咁、如果你话再升级落去咧，就即系好似我所讲嘅千年一遇嗰啲，就慢慢嚟， 系啊，因为同埋广东省你唔同啊，即系喺华中啊嗰啲地方啊，江南嘅地方，因为呢边其实咧就。真系，即系我谂系因为同嗰个工业发展有关啦，即系有好多水利冇做好，即系其实呢又系人，即系人为比较多。但系你挨住喺安徽啊，喺浙江省嗰啲咧，因为近长江，佢即系如果系真系，即系嗰个水患咧，系嗰个天然灾害系更嗰、那个威力系更加大过。 我谂几可，我哋可以预测一样嘢咧，就系、是、佢随住个工业化慢慢嚟越嚟越犀利 啦。 咁嗰個長江流域嗰個水患嘅情況 越嚟越嚴重， 越嚟越嚴重 嘅，係啊， 嚇。咁但係其實有冇我哋如果係咪好多人咧上面都會遇到，譬如話好似今次東莞咁嘅問題咧，有冇乜機會？ 你講香港人 嚇， 多我身邊都好多人係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各自自己執生咯。即係譬如我有個朋友就係、是。有少少似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啦，就係佢就一路由長安揾酒店揾唔到，又揾到去第二個鎮咯。 有係啊，呢啲有好多時就會出現呢啲情況 嘅。係因為真係揾唔到，咁啊，總之去到邊就住到邊，即係你仲盡快，其實真係盡快揾個地方落腳先，就唔好再周圍走，因為你真係好多地方，你尤其是夜媽媽咧，即係唔同香港嘅路又冇乜街燈又成咧，係好危險。我嗰晚我自己喺長安啊，但係嗰晚我即係俾嗰啲水圍困咧，其實都驚啊！即係個幾鐘頭咧，你發覺冇路走啊！我哋直情係即係見到有啲路可以行得就行，但係行下又唔通嘅時候，又要再兜，又架車又要再兜翻轉頭，行嚟行去行唔到。我到最後個決定就係、是，嗰度有間桑拿。攞腳先，就喺嗰度。 有冇衝？你有冇衝動衝入嗰啲水度咧？ 咩衝動衝入啲水度？ 衝入啲水度好似即係本地人咁樣，醃曬褲腳咁樣。 冇嚇，冇，絕對冇，因為嗰啲水係極度污糟嘅。係啊，即係你會見到垃圾啦，見到油啦，仲有可能好多嘢你見唔到啦。 嚇、啊！正係我奇怪啊！你其實你上過，你冇見東莞嗰條渠嘅咩？嗰條咁嘅河，所謂河咩？ 嚇、啊！見過。 黑色嘅。 係。 你有冇見行過深圳？你有冇見過嗰條河啊？ 唔係，但係我都試過喺嗰度浸得比較犀利嘅，咁咁即係當然未到話你話兩米嗰啲啦，即係都係到一啲比較膝頭哥啊嗰啲咁，咁嗰啲咁我自己即係去到即係又係一啲翻酒店好辛苦嘅情況啊，咁我就即係有衝動係即係除咗鞋就咁衝過去咯。 我諗啊，牛哥就會有衝動，因為你可能咧會有啲意外驚喜，即係可能有啲小動物啊，咩鯉魚嘴嗰啲喺度啜你個下體， 係啊，係嘛，咁慳翻好多錢哦。 係啊， 好，下一節再翻嚟。 好，拜拜。